却能够带着你到处飞翔。音乐停下来，你将离场，我也只能这样。 玄牧来自袁惟文的袁惟仁的版本啊，每次念他的名字都会想到另外一位非常有名的歌唱家。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那么今天呢，按照惯例呢，我们今天是录播，但是呢今天是工作日，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就是直播状态。相信呢很多朋友今天依然奋战在工作岗位之上，不过呢很多朋友估计已经计划好了国庆假期的规划了哈，不知道各位是怎么样计划这几天的长假呢？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那么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袁惟仁版本的玄牧呢，原唱是王菲，对吧？相信很多朋友对于这个版本印象最深刻。那么袁惟仁唱的这个是一个样带版，收在华研唱片2004年发行的一张专辑，叫做《爱原色》，创作人袁音大碟之中。那么之前呢，我们在过去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过两张亚洲创作人袁音大碟系列专辑，那些呢是上华唱片在98年和99年推出来的，后来呢上华唱片被收购了，很多人呢在上华担任管理的人离开这家唱片公司之后，成立了现在的华研唱片，所以说呢很多人都把这张《爱原色》呢当作是亚洲创作人袁音大碟系列的第三张作品。 这一个供应欢笑的天堂，看着他们的羡慕眼光，不需放我在心上，旋转的木马没有翅膀，但却能够带着你到处飞翔。音乐停下来，你将离场，我也只能这样。呼 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有些歌曲呢，刚刚创作出来的时候所填写的歌词和最后的正式版呢，可能有很大的差别。比如说莫文蔚演唱的《爱》，那么这首歌的作曲呢是陈小娟，作词呢是李卓雄。但其实呢最初的这样的版本的词和曲都是陈小娟写的，那么这首歌呢是她花了6年时间写的历写之作。有没有想到哈，一首歌居然会花6年时间才写出来。最早的灵感呢来自于她在纽约的一家餐厅听到一位女爵士歌手的演唱，哇，深受感动之余写下了前段，但是呢副歌部分一直没有进展。那么直到6年后呢，他在自己家里弹着钢琴，诶，就想起了莫文蔚的歌声，才补全了这首歌。巧的是呢，第二天正好就收到了莫文蔚公司的邀歌电话。不过呢后来这首歌又被重新填了词，并且呢定名叫做爱。可以说呢一首歌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坎坷。那么一起来分享陈小娟版本的赶路。 手跳舞，用左手走路，我踩着不成调的音符，爱到远离的痛苦，在过去伤心，也在回忆开心， 我让旧皮箱装新行李，在另一个雪地里旅行。幸福是新的包袱，风景是新造的书，晴雨甘露胜过徒留感触。爱情是新的窗户，你是我家的礼物，恋战感触不如甘露。幸福是新的包袱，风景是新造的书，晴雨甘露胜过徒留感触。爱情是新的窗户，你是我交的礼物，恋战感触不如甘露。用右手跳舞，用左手走路，我踩着不唱调的音符，爱到远离的痛苦。 赶路来自陈小娟的版本，原版呢是爱来自莫文蔚。怎么样，这样翻唱然后听一下这个爱的原初的这样的版本，是不是别有一番风味呢？家有猛犬说，每一次放长假根本都不用做计划，异地恋，前几年结婚了之后，每一次国庆春节一定是回婆家，不过遗憾的是结婚纪念日过不成了，当初为了时间宽松选择国庆节结婚，现在呢每个纪念日都是开车在回婆家的路上，愿今年依旧一路平安。真的是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说呢在准备长假出行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安全驾驶，一路平安。那么在爱原色这张专辑当中呢，除了收了赶路这一首来自陈小娟的版本之外呢，还有很多陈小娟的歌曲啊。那么还有当年他呢写给阿桑的叶子，这首歌呢可以说是阿桑的代表作，也是他的出道作品。那么最早呢是作为电视剧《蔷薇之恋》的主题曲，后来呢收在阿桑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受了点伤》中，而且呢收进这个专辑的时候呢还是做了两个版本的编曲。后来呢这首歌也是让阿桑成功的入围金曲奖的最佳新人。那么陈小娟呢也凭借这首歌拿到了当年的最佳作曲人奖。那么对于这件事情呢，陈小娟呢还是很开心的，她就说，以往呢我的歌被人唱红，我的成就感呢还没有那么大，因为那些歌手呢本来就很红，那么叶子这首呢我很喜欢的歌被新人阿桑唱红了，我真的好有成就感。好吧，一起来分享陈小娟版本的叶子，看看跟阿桑的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呢。 是不会飞翔的翅膀，翅膀是不会落下的叶子，天堂原来应该不是妄想，只是我早已经遗忘当初怎么开始渐渐的遗忘。 想我不仅仅是失去你，我一个人吃饭旅行到处走走停停，也一个人看书看清自己的话叹息，只是心又飘到了哪里，就连自己看也看不清，我想我不仅仅是失去你，我想我不仅仅是失去你。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刚才呢，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来自陈小娟版本的《叶子》。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今天咱们的经典唱片秀一起来分享的是华研唱片在2004年推出的《爱原色》创作人原音大碟啊。马上呢就要国庆长假了哈，很多朋友已经对国庆假期做好了规划，欢迎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假期会怎么样度过。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现在的这个年轻人的寻找爱情的这样方法和以前相比呢，已经有了很大很大的变化。那么以前呢都是通过介绍，或者说是通过朋友间接认识，或者说是在这个学习或者是工作的环境当中啊彼此结识。那么现在呢，很多年轻人都是通过网络来结识另外一半，是吧？在2003年的时候，音乐人黄韵仁和小韩就有感于这个变化，写了一首名为《无底洞》的歌。当年呢，歌手蔡健雅在专辑《陌生人》当中收录了这首歌曲，并且呢把它当作第一主打。他觉得现在的人们很容易谈恋爱，也很容易跳出爱情，又很容易找到另外一段经历过，就是另外一段经历，然后这样一种感情。那么这首歌描述的恰恰就是现在的人们对于爱情的态度。一起来分享《无底洞》。那么演唱这首歌的是歌曲的曲作者黄韵仁，来听一听看能否感觉到对于爱情的态度的改变呢？ 底洞来自黄韵仁的演唱。不知道各位还有多少人记得，在2002年的时候，一个叫做阿杜的歌手凭借一首《他一定很爱你》火遍了大江南北。那么这首歌的 demo 版本呢，也被收在了专辑《爱原色》专辑当中。歌曲呢是由马来西亚音乐人李志清作词作曲，所以说这个版本的演唱者呢也是李志清。据说呢，当年这首歌最早是被张学友先听到啊，也是爱的不行啊。后来呢，这个阿杜的制作人许环良和张学友的制作人欧丁玉啊协商了好久，最终呢才把这首歌给要了过来。一起来分享李志清的版本，他一定很爱你。 我躲在这里，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你越走越近，有两个声音。 他一定很爱你，来自李志清的版本。执笔为你画眉说，所以有没有人能告诉我，我应该在车底不应该在车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操作呢？还是未解之谜吗？我的回答我也可以告诉你啊，就是不要入戏太深好吗，听整个歌的状态和感觉就好了。那么我们在上半段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林宇中演唱的《下半辈子》。那么林宇中呢，本来也是歌手，不过呢他跟很多音乐人一样，在正式成为歌手之前一直在幕后担任创作人的工作。那么这首《下半辈子》呢，就是他出道之前的作品，是当年呢写给陈小春的歌。相比之下呢，林宇中的 demo 版本比陈小春的感觉会更小清新一些吧，不知道各位是否喜欢呢。好吧，上半段的节目暂时告一段落，我是英超，在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待会儿见。 光只脚到不了的地方，转岗转岗还是到不了，嘿，不再冒险犯难了，放开了梦想追求成功，那是需要还是一种炫耀，要拼到第几回合，能不能够不够我知道，下半辈子闯不过也难找，也许男人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出老，再年轻一次多好、哦、要爱到第几个人听听看看是个问号，只能等下半辈子一起哭一起笑，好听听自己的心跳，别说不说无可救药，我这一辈子重要为自己烦恼，

When the days are 好歌聆听在耳畔，感动在心里。好歌会说话，送你一份真情。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11:32，这里依然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收听。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华研唱片在2004年推出的《爱原色》创作人原音大碟。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聊聊各位的国庆计划。在2002年的时候，歌手梁静茹发行了专辑《我喜欢》，这张专辑当中呢有一首歌很火，叫做《分手快乐》，是吧？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介绍过。那么在《爱原色》这张合集当中收的这首歌的 demo 版本，歌曲的演唱者就是这首歌的曲作者郭文贤。在之前呢，郭文贤和梁静茹已经合作过很多次了啊，如果有一天，最想环游的世界等等这样的歌曲都是他呢写给梁静茹的。后来呢被梁静茹在做这个 Sunrise 我喜欢这张专辑的时候呢又被找了过来，于是呢他就交出了分手快乐这个作品。好吧，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的是郭文贤自己的这个 demo 版本分手快乐。 清醒得多，你说你不怕分手，只有点遗憾难过。情人节就要来了，剩自己一个。其实爱对了人，情人节每天都过。分手快乐，祝你快乐，你可以找到更好的。不想过冬，厌倦沉重，就飞去热带的岛屿游泳。分手快乐，请你快乐，挥别错的才能和对的相逢。离开旧爱像坐慢车，看透彻了心就会是晴朗的。没人能把谁的幸福没收，你发誓你会活得有笑容。酒泉有没有用？可是我多么不舍，朋友爱得那么苦痛。爱可以不问对错，至少要喜悦感动。如果他总为别人撑伞，你何苦非为他等在雨中？泡咖啡让你暖手，想挡挡你心口里的风。 却想上街走走，吹吹冷风会清醒得多。你说你不怕分手，只有点遗憾难过。情人节就要来了，是自己一个，其实爱对了人，情人节每天都过。分手快乐，祝你快乐，你可以找到更好的。不想过冬，厌倦沉重，就飞去热带的岛屿游泳。分手快乐，请你快乐，挥别错的才能和对的相逢。离开旧爱像坐慢车，看透彻了心就会是晴朗的。没人能把谁的幸福没收。 这是来自郭文贤版本的《分手快乐》。如果说不解释的话，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这是不是谁发来的自己唱的作品哈？确实，这首歌听起来是 demo 版本嘛，就感觉跟我们买车一样，买的是丐版车一样，没啥配置哈。好吧，之前呢，我们在有一期节目当中呢，介绍了一位音乐老顽童，谁呢？左宏元。他呢收过很多徒弟，但是呢如果问他觉得自己培养的哪个音乐人最让他觉得骄傲，恐怕他的回答会是自己的亲闺女左安安哈。这个答案其实是不是觉得有点这个没有出乎什么所有人的意料哈。那么左安安呢曾经签在上华唱片，当时他的标签呢是偶像歌手，但是呢他并不喜欢镜头前的生活。那时候呢他也是胖嘟嘟的啊，婴儿肥，唱片公司呢还总是让他啊你要微笑，所以说他就自己觉得自己跟傻妹一样，所以说呢没过几年呢他就不愿意当歌手了。不过呢他并没有退出歌坛，是一边在国外进修一边搞创作。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分享的这一首花都开好了，就是他在这个时期写出来的作品。那么这首歌的原唱是 SHE 组合，其实呢左安安的大部分作品都被他们仨给唱了，所以说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的是左安安他自己演唱的花都开好了。 曾经还以为再不能承担一滴泪水的重量，今天终于知道眼泪也可以酝酿出芬芳。在退路终点日深深去寻找信仰，爱上你是为什么里面有花就能够怒放，夜色也落下微笑了，都开好了，你是我的，我有爱了，世界换成了、心里贴着相聚握着，没有遗憾了，我很快乐，我很快乐，我开好 这是来自左安安版本的《花都开好了》。这首歌呢，有没有觉得他声音非常特别哈？真的是有一种在耳边低吟浅唱的感觉。 卢卡说梁静茹一定是听了这个 demo 版本后才录制的，里面有一句是如果她总为别人撑伞，你何苦非为她等在雨中，梁静茹呢把撑伞唱成了撑闪，一直都觉得怪怪的，不过听了 demo 的版本算是找到原因，原来郭文贤唱的也是撑闪，而且呢发音比梁静茹还要重。好吧，WJ 说相比之下呢更喜欢 SHE 版本的花都开好了，昨晚那个版本呢一个人在支撑显得很单薄，不如 SHE 版本声音显得很丰富，不过呢还是掩盖不住，这本身就是一首好歌。我们呢在之前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到过，孙燕姿当年出道的时候呢，她的师父李思松和李伟松为她打造了很多很多经典的歌曲，那么在合集爱原色当中就收了一首李思松当年为孙燕姿创作的歌，不过呢这首歌不是天黑黑这样的非常热门的歌曲，而是一首相对小众的歌曲，叫做爱情证书。不过呢这两首歌有共同之处，那么第一个肯定就是都是李思松作曲是吧，然后呢这个编曲和唱法呢也都是简单而真挚的特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李思松版本的爱情证书。 当然有一点，你不在我身边总是特别想念你的脸，距离是一份考卷，测量下来的誓言最后会不会实现，为爱还在学，学沟通的语言，学着谅解，学着不流泪，等到我们学会飞，飞越黑夜和考验，日子就要从孤单里毕业，我们用多一点点的辛苦来交换多一点点的幸福，就算幸福还有一段路，等我们学会忍耐和付出，这爱情一定会有张证书证明从此还在学，学沟通的语言，学着谅解，学着不流泪，等到我们学会飞，飞越黑夜和考验，日子就要从孤单里毕业，我们用多一点点的辛苦来交换多 爱情证书，来自李思松的版本。在2000年的时候，歌手林忆莲发行了他加盟维京唱片后的第一张专辑林忆莲撇 S， 就是林忆莲的，并且呢凭借歌曲至少还有你完成了转型。在爱原色这张合集当中呢，收录了这首歌的一个 demo 版本，演唱者是歌曲的曲作者陈况荣。这个人呢本身也是一个音乐人啊，他之前呢是一个鼓手，陈奕迅的很多专辑呢他都参与其中，同时呢他也偶尔创作歌曲，不过呢他最经典的几首歌都不是写给陈奕迅的，比如说张学友的如果这都不算爱，再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至少还有你，那么他也给陈奕迅写过一首歌叫做还有什么可以给你。 但是呢，那首歌就没有像其他两首作品一样大红大紫了。一起来分享的是陈匡荣的版本，至少还有你。 我要抱着你，直到看着你的皱纹有了岁月的痕迹，直到肯定你是真的，直到失去力气，为了你我愿意动也不能动，也要看着你，直到感觉你的发线有了白雪的痕迹，直到视线变得模糊，直到不能呼吸，让我们形影不离。至少还有你，值得我去珍惜，和你在这里，这是生命的奇迹。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只是不愿意失去你的消息，一张新的纸，我总记得在哪里。 至少还有你，来自这首歌的曲作者陈匡荣演唱的版本。那么今天呢，咱们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分享了歌曲《玄牧》的 demo 版本，演唱者呢是袁惟仁啊。我想了一下啊，为什么老是念错他呢？老是想到是阎维文，呵呵，好吧。但是呢，这首《玄牧》的歌曲最初的模样呢，不是这样啊。当年呢，袁惟仁写了一首《恋曲 LA》，LA 呢指的就是洛杉矶了，是吧？喜欢湖人队的朋友对于这个 LA 是非常熟悉的。那么歌曲讲述的是一段洛杉矶高速公路所连接出来的一个分手的故事。后来呢，王菲拿到这首歌的时候呢，觉得歌曲不错，就是歌词太甜太腻歪了，不太适合自己。后来呢，让人重新填了词，才有了这一首我们后来很喜欢听过的这样的《玄牧》。不过呢，《恋曲 LA》在后来呢也被人发表过。2013年，歌手马天宇发行了专辑《世界之外》，当时就收了这首歌曲。那么今天我们节目的最后，就来分享的是袁惟仁版本的《恋曲 LA》。我是英超，今天我们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稍后为各位送上的是小说联播。那明天同一时间依然是11点钟，北京文娱广播，再会啦。 还记得去年夏天在LA的机场，你捧着一束鲜花，青春的模样大厅里不停地望，把我的出现消失在你身旁。你说这座城市有你编织的梦想，可是出现只只有旧时的路上。我莫名期待地望着窗，让你驾着我们未知的去向。Sunset Boulevard Santa Monica，新的地图原来是怎么样。 Above the city Brown the highway， 你就是我的天堂。 Santa Barbara Pasadena， 爱情的画面原来才是成长。 Above the clouds Brown the shadow， 你是也是方向。